即下半輯嘅財經大事回顧，講下半年嘅，亦都係我哋其實即開始咗做節目之後嘅，即係香港啦，以至到國際嘅財經大事嘅。咁但係咧就有一點比較特別少少啊，同大家觀眾交代一下啦，就因為咧有少少似拍星球大戰嘅。就是先拍咗後面嗰啲古仔先，跟住先再博翻上前面。即係喺呢一刻咧，其實個上半輯咧就未錄嘅嚇，咁啊先錄咗下半輯先。咁啊，究竟係咪能夠博翻上上半輯咧？咁就唔知噶而家。咁啊，所以咧就個節目上面咧，如果有啲即係唔係咁銜接啊，希望大家能夠見諒見諒啦。咁就細佬咧就即係都統計翻即係整年啦，即系恒生指数嘅走势啦，同埋咧就系配合翻每一个月咧都拣一件即系国际财经或香港财经嘅大事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嗱，咁啊先由七月份开始啦吓，咁啊2015年嘅七月份咧，恒生指数嘅高位咧就系26,282点，咁呢个咧系七月二号，即系放完呢个嘅回归纪念日嗰个假期翻嚟咧，嗰日就已经系全个月嘅高位嚟噶啦。咁低位咧就喺7月8號就23,516點嘅，因為嗰日咧其實大家有印象咧，嗰日咧就是一個股災嚟嘅，跌咗超過1,000點嘅恆指係嚇。咁呢個七月份啊，我哋揀出嚟嘅即係呢個新聞咧，其實就係即係中國嘅暴力救市啦。咁因為其實嗰個港股嘅大跌市咧，其實都係嚟自即係 A 股方面嘅股災嘅。咁其實有股災就唔出奇嘅，有股市嘅地方啊，即係升升跌跌就本時平常。但係即係我國嘅中央政府咧，就喺呢方面咧嘅處理嘅手法咧，就惹嚟咗國內外嘅好多嘅非議啊。咁佢哋採取咗咗乜嘢手法咧？咁首先咧，其實以前咧就所謂叫減息降準，就已經咧係即係用過好多次啦。減息咧就即係即係銀行嘅利息唔會俾咁多啦，咁希望咧就啲人攞啲錢出嚟咧就擺喺投資市場度，就刺激個投資市場啦。咁另外降準咧，亦都即係話呢一個銀行咧就唔需要保留咁多嘅現金喺度作為個存款準備金。咁你啲錢多餘咗出嚟，又會攞出嚟投資啊嘛。咁啊，由理論上咧應該係對個投資市場有好處嘅。不過我哋其實喺節目裏面咧都曾經同大家交代過啦，小 J 咧就做咗個統計嘅，就係咧。其實每一次減息降準咧，基本上個市都會跌嘅。其實咧就個效用咧就唔大嘅。咁啊，因為政府見到減息降準又唔掂咧，咁所以咧就採取咗好多令人好吃驚嘅手段嘅。一齊嚟重温一下。喺7月4號嘅上晝咧，有21間嘅券商啊，就一齊去咗中證監開會，就決定咗四個救市設施嘅。第一咧就係用1,200億人民幣咧就集中購買藍籌股嘅 ETF 啦，就要將呢個A 股嘅即係上海綜合指數咧托翻去4,500點嘅水平嘅。咁然之後咧就夜晚7點咧就係決定咧取消雖然唔係取消係暫停咧28間新上市嘅企業嘅上市嘅計劃。另外一方面啦，咁中國證監會咧亦都咧係推出咗一啲嘅措施嘅，包括咧。就係、是、減少發行新股啦，咁七月咧只係安排10隻新股上市啫。第二咧就係、加大嗰個 QFII 啊，即係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以前咧就限住佢哋買800億美金嘅啫，咁依家就提升差唔多一倍，就上升到1,500億美金就准佢哋買嘅。咁第三咧就係、呢個中國證券金融公司註冊資本咧就240億人民幣咧加到1,000億啦，咁又係即係俾錢佢啦。咁因為你加咗呢個咧，佢哋就有多啲 credit， 有多啲嘅信貸額咧係可以去投資喺股市裏面。第四就犀利啦，就係嚴懲呢個造謠者嚇，即係唔准亂咁講關於個股市虛假嘅消息嘅嚇。咁就有啲乜嘢嘅後果咧？效果咧咁樣樣。咁啊後來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嗰個期指嘅賣空嘅保證金嘅比例咧，提升咗到30%啦，即係唔准你沽空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呢一個七月八號啊，喺呢個嘅股災之後嗰晚咧，咁啊證監會就公告咧，就係上市公司如果你揸住某一隻股票超過5%嘅話咧，你喺6個月裏面咧就係唔准賣咗佢嘅嚇，即係準買就不准賣。咁呢個即係創咗。先河啦，可以讲得话系。另外咧就系国务院咧就要求啊，所有嘅央企喺股灾期间咧 就是只能够买股票，就不准卖出这个股票的。另外呢、所有的叫有一个 term 我都是在这件事里面才学识的，就叫做董监高、啊、就是这些国内的 term 很犀利。即以前呢高富帅啊白富美这些我就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叫董监高，何谓叫董监高呢，就是董事监事和高层的管理人员呢，就是即增加他们嗰、那個股買股票嘅限，即係放寬佢哋買股票嘅限制，令到佢哋可以買多啲股票。不過其實呢招當然冇用啦，你俾我做嗰個公司董事都唔會買啦，大佬係嘛？除非你揾槍指住我個頭嘅啫。咁就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財政部咧，都要求啲國企咧喺股價低於合理價格嘅時候咧要買股票。咁啊，即係所有折讓嘅股票你都要買嘅，咁樣咁大鑊嘅。咁咧就中央匯金亦都係表示咧，佢哋就唔會賣，就只會繼續買啦。其實咧一系列嘅落嚟咧，因為大家知道即係成個中國股市嘅管理咧都係山頭林立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同埋部門咧喺度進行嘅。其實呢個感覺咧就有少少似即係大家喺度不停咁樣宣布效忠咯，即係睇邊個唔聽話咁解啫嘛。咁就但系宣布效忠就宣布嘅啫，就唔系一定真系要做嘢嘅。咁所以大家后来都知道咧，其实整个救市嘅行动咧都可以。如果你用4500点作为一个标准啦，咁当然系全盘失败啦。咁最后咧跌破咗3000点嘅，咁即系喺年尾嘅时候咧就叫稍微好翻少少。咁依家咧上翻3400、3500呢啲咁样嘅水平噶。咁当然啦，最后其实最令人吃惊嘅嗰样嘢咧就系、是、即系。第一次咧就公安部咧就係即係介入呢個股市，因為喺呢個7月9日咧，呢、這個公安部嘅副部長孟慶峰咧就親自帶一 team 人咧就去咗證監會嗰度咧，就係、是、查呢一個惡意賣出股票，同埋咧係沽空呢一個嘅佢哋叫股指啦，即、就、係、是、大概類似香港嘅期指咁樣嘅線索嘅，即係話咧就係、是、有某一啲嘅啊賣出嘅行為咧屬於犯法嘅，原來係啊，即係。所以咧，大家應該好慶幸，即係因為你哋日日都喺度買，又買又賣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你哋咁耐都冇俾人拉咧，非常之好彩啦。咁呢就係中國暴力救市嘅7月嘅時候嘅情況啦。好啦，咁啊就睇下8月啦。8月咧，恆指嘅高位咧就只係24552点啫，嚇，呢個係8月7日嘅市。咁就七月嘅時候，26000嘅位咧，我哋從此咧就要講暫時 say goodbye 啦，跟住一路都見唔到噶啦。咁低位咧就落到去21000嘅，21080点係8月26日。咁呢個咧基本上，如果以收市嚟講啊，今年係新低嚟嘅，啊，即係21000咧就已經落翻去即係2014年嗰啲水平噶啦。咁呢一個月咧為大家講嘅咧就係帶嚟嘅一單新聞咧，即係舊聞啦，依家就係、是。重温嘅咧就係8月咧就人民幣喺咁多年嚟咧係首次貶值嘅嚇，咁啊發生呢件事咧就係、是、當時咧就係人民銀行咧透過調整個中間價啦，咁人民幣匯率咧就暴跌咗3%嘅，係1994年以嚟嘅最大嘅單日跌幅嚟噶。咁咧當日咧其實100蚊港紙就退82.5嘅人民幣嘅。咁造成乜嘢嘅經濟後果呢？第一就係、是、首先我哋喺香港啊，就有10000亿人民幣存款嘅價值嘅消失啦，一日蒸發咗即係呢個嘅數量去啦。咁同埋咧就一般市場相信咧就係、是、長達20年嘅人民幣升值嘅浪潮咧就已經玩完啦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投資者咧都逐步沽售佢哋嘅人民幣資產，甚至乎有啲係做咗人民幣定期嘅咧，都果斷咧係斬攬嘅。咁最出名咧就係、是、香港上市 IT 啦嚇。咁啊，原來唔講都唔知，即係佢哋做人民幣定期嗰個數額咧，仲大過佢個公司嘅 turnover 啦。即係其實你約做時裝咧，都係副業嚟嘅啫。真正咧就係將啲錢唱咗做人民幣，咁樣就係即係發達秘笈啊。咁但係咧，依家呢支歌仔冇得唱啦，咁所以沈生咧都將嗰啲即係定期咧就斬咗攬佢啦。咁咧就其實原因咧就是因為即係中國政府咧就決定咧人民幣匯率咧就要走向市場化啦，為咗咧就想加入呢、這個國際貨幣基金嘅特別提款權嘅裏面，即係令到人民幣咧進一步走向呢個國際化。咁所以咧就決定咧就將呢一個嘅人民幣咧就俾佢自由浮動嚟到符合呢個市場嘅水平嘅。咁啊，但係咧呢、這個 市場咧就唔係好接受即係中央政府嘅呢一個咁樣嘅諗法啦，咁所以咧就睇淡呢個人民幣嘅，所以咧就個當時嘅沽壓咧都非常之強勁嘅。咁啊，雖然後來咧係喺過咗呢一件事之後咧，喺九月份咧有所回穩，咁但係咧就依家因為錄音嘅呢一刻已經嚟到年尾啦，十二月啦，我哋知道呢個月咧人民幣咧又再次咧係個匯率咧再次暴跌嘅。咁啊，欲知後事如何咧，大家即係要睇實。即係明年嘅人民幣匯率嘅發展啦，咁就好啦，咁嚟到九月啦，九月份咁恒生指數嘅高位咧就慘啦，高位都只係22,131點啫，咁比起上個月嘅低位咧都唔高得幾多嘅，咁而呢個喺九月九號都係月頭嘅，咁月尾咧就係跌落去九月二十九號咧。就20,556點，即係貼近20,000點嘅水平啦。咁又創咗新低啦。咁成個九月咧個恆生指數咧都即係冇一段好睇嘅，差唔多。咁如果係揸好倉，即係買正股嗰啲朋友咧，就即係全部都牙痛咁聲噶啦。咁九月份就其實冇乜特別嘅大事嘅。咁啊，揀嚟重温嘅咧就係九月份咧就聯儲局仲唔肯加息呢一個嘅情況咁樣噶。咁因為咧就喺19號嘅凌晨啦，其實呢、這個FOMC 啊就開會議息啦，咁咧就其實當時我記得喺節目啊或者其他好多新聞媒體咧都有即係好多人討論噶，當時大家個心都係估加唔加息咧都係15-16咁樣嘅啫。咁我哋嘅節目就比較偏向於即係睇不加息嘅，因為所有經濟數據咧都唔能夠符合之前啊聯儲局主席耶倫列出嚟嘅一啲條件嘅，咁所以果然咧。喺呢一個嘅19號凌晨宣布唔加息咧，就符合咗我哋嘅預期啦。咁就當時已經預計啦，譬如阿 Sam 哥呢都有講啦，就一定係即係會押後到年底噶啦。咁當時 Janet Yellen 啊，即係呢個主席聯儲局主席嘅，佢嘅主要理據咧就係話，因為個通脹嘅目標仲未達到啦。咁咧就而且咧就係嗰、那個失業率啊，其實雖然咧就處於理想嘅水平，但係因為其實美國嘅失業率咧，當中嘅水分咧，亦都係唔少嘅。咁所以咧就所以咧就當時喺九月咧決定咧，暫時咧都係維持呢個零息嘅情況咁樣嘅。咁啊就而當時亦都有估計話會唔會九月唔加就十月加咧？咁但好快呢個聯儲局亦都宣布十月咧就冇記者會舉行。咁所以咧就亦都普遍相信咧就係即係唔會加息住啦。當時係。咁喺之後咧，就因為都係咁噶啦。股市咧就最憎一樣嘢咧，就最憎一樣嘢叫 uncertainty 嘅，啊，即係你不確定咧，有好多嘢就股市啲投資者就最憎噶啦。咁所以咧喺九月份咧，就港股又好，美股又好咧，個表現咧都係即係差強人意啊。咁啊，受到呢個聯儲局嘅即係呢個決定不加息嘅決定所影響啊。好，咁就嚟到呢一个嘅十月份啦，咁嚟到下最后第四季啦，就可以叫比较精彩一啲。十月份啦，咁恒指嘅高位咧就23,151點，就喺10月23號嘅。咁而低位咧就喺月头，反而系就系10月2號咧就系21,506點。咁其实所以大家睇到个数字就知道嘅，十月份咧个市咧就好翻少少嘅，即系基本上咧就叫做低开高收嘅，咁十月份有咩大事咧？我哋拣嚟咧就系习大大，咁啊马不停蹄啊，咁啊习大大喺十月份咧就非常之忙碌嘅，就去咗好多地方，咁啊分别首先就去咗英国啦，咁跟住亦都访美啦，咁后来咧更加就喺新加坡就同阿马英九咧就系即系见面咁样样啦。不过如果以商业上嚟讲咧，比较上重要嘅咧，其实都系访美啦吓，咁访英其实都有一啲嘅，不过访英咧主要就派钱俾人哋啦吓，咁就访美咧就即系叫做两大强国嘅之间嘅较量啦，咁所以咧就比较有得意啲，咁啊讲一讲啦，咁啊习近平访美咧，其实咧就系呢一个习近平咧其实已经系去做咗国家领导人之后咧就即系第二次访美嘅吓，咁啊。亦都係佢其實佢去過五次美國㗎啦，咁佢都幾鍾意去美國嘅。咁當中嘅 highlight 呢，其實第一就係佢同呢一個微軟啦，同埋呢個中國互聯網協會呢就辦咗一個中美網絡行業論壇啦。咁第二當然係見奧巴馬啦，見呢、這個 國務卿啊嗰啲咁樣啦。咁另外咧就亦都去咗聯合國70週年嘅活動嘅。咁喺23號嗰日咧，佢咧就去到呢、這、一個啊西雅圖啊，或者呢個嘅呢、這個波音飛機公司嘅工廠咧，就上咗一架廈門航空嘅787客機嘅機艙，咁咧就即係喺度參觀咁樣啦，影嗰啲相，咁呢個當時都引起一陣嘅熱議啦。因為佢哋咧就同呢個波音公司達成咗協議嘅，就買250架波音737，同埋咧就50架廣體飛機嘅，咁同埋咧亦都會同波音咧就喺中國咧就起一間工廠，就係、是、負責咧飛機嘅員工同埋咧就油油嘅。咁呢個咧係波音咧喺中國建立嘅第二間工廠嚟嘅。咁另外咧，佢又去翻幾十年前佢去過嘅呢一個林肯高級中學啦。咁啊，受到嗰度嘅青少年嘅即係歡迎咁樣啦。咁啊就佢哋送咗件波衫俾阿習總嘅。咁其實啲學生咧就唱彭麗媛嘅《在希望的田野上》嚟到歡迎呢個習近平嘅到訪。咁啊，呢啲係花即係花生啫。嗱，真正嘅重頭戲咧就係中美網絡論壇啦，咁啊呢個第八屆啦，咁啊習近平出席就其實平時應該又唔係咁多猛人去嘅，不過今次因為有習大大去咧，就所以有好多猛人去啦。咁包括微軟嘅 CEO 啦，呢個納德拉啦，Apple 嘅 Tim Cook 啦，嚇 Facebook 嘅 Mark Zuckerberg 啦，咁啊阿里巴巴嘅馬雲啦，百度嘅張亞勤啦咁樣嚇，咁咧就全部都聚首一堂，咁啊仲影咗一張相信係世界上最高身價嘅人物一齊集合埋一齊嘅相添嚇，咁樣。不過值得留意咧，就是、Google 同埋 Uber 咧就非常之唔俾面喎，就冇出席到今次嘅網絡論壇嘅。咁其中嘅焦點咧就係、是、當然如果行啲嘅就係、是、阿習大大話咧，中國要建設一個和平、安全、開放而且合作嘅網絡空間咁樣嚇。咁另外咧就。Mark Zuckerberg， 因為大家知道咧 ，Mark Zuckerberg 咧就係即係好熱愛中華文化嘅，包括佢太太都係中國人啦。咁就佢用普通話就同阿習近平咧就交談嘅。咁然之後咧，佢亦都喺自己嘅 Facebook 度就話咧，呢個係佢第一次咧用普通話同即係世界級嘅領袖咧傾偈咁樣。咁同埋另外一個花絮咧就係話 ，Mark Zuckerberg 叫阿習大大幫佢個女改個中文名，咁阿習大大咧就婉拒咗嘅嚇咁樣。因為即係可能佢唔係好識呢啲風水命理嘅嘢啦，咁啊費事即係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啊！咁就Washington Post 咧就唔俾面喎，咁咧佢咧就喺爆料喎，佢就話咧原來咧就有好多間美國嘅公司咧就收到警告啦，佢又好聰明嘅，佢用 passive voice 用被動語法嚟講，佢冇講受到邊個嘅。警告啊！佢、okay? 就话咧，如果你哋公司咧唔派顶级嘅代表参加呢个论坛嘅话咧，你哋嘅业务咧就将会受到损害咁样嘅吓。咁呢个当然啦，呢啲咁嘅消息咧就系、是、中国嘅官方咧就并唔会承认嘅啊。咁呢个就系、是、即系习近平咧去到呢、這个美国访问嘅情况啦。咁当时嘅投资市场十月份做得比较好啲咧，因为不论是港股又好 ,A 股又好，都借住习大大嘅外访呢，就睇下佢即其实去透视一下未来中国嘅国策啦，咁借势即係炒一下一啲嘅唔同嘅股票咁样啦，譬如我记得当时嘅铁路股啊，或者係啲航空股啊，或者係一啲嘅工业股啊，都借住呢个势呢就炒咗一轮，咁市呢就气氛稍微好返啲咁多嘅。咁就好啦，去到十一月啦。咁啊，十一月咧就系呢一个嘅，我哋睇下睇个恒生指数先。咁恒指嘅高位咧就系11月4号23,053点吓。咁而个低位咧就系11月30号21,996点。咁嚟到十一月咧个市况咧就比较即系淡静啊，即系嗰个波幅咧就唔係咁大，其實高低位咧相差只不過1,000点啫。咁如果以個市喺23,000至22,200呢個位嚟講咧，1,000点係好細，即係一個即係唔係1%都冇，即係其實係幾個 percent 咯，只係。咁你睇比翻上半年嗰啲動轉可以有3,000-4,000点嘅波幅咧，其實就差咗好遠啦。咁十一月咧就揀嚟嘅 咦，系咪我电话响 ？Sorry 啊，咁咧就11月就拣嚟咧，就系呢一个系呢个嘅光棍节呢一单新闻啊。咁大家都好着重咧，系睇呢一个光棍节嘅销售啦。咁首先都介绍下光棍节先啦，因为喺节目里边咧都未必话好详细咁讲解过。咁呢个一个纯粹完全系即系中国人发明嘅节目嚟嘅，因为本来咧就系啲年轻人咧。即係用嚟調侃自己啊，仲係單身揾唔到女朋友嘅一個節目嚟嘅，嚟起源一啲網絡同埋校園文化啦。據說就喺南京開始嘅嚇。咁因為據說就係因為如果你係單身嘅光棍咧，一係你就要買嘢去追女仔啦，一係你就要買嘢氹下你自己啦。咁所以咧就係各大嘅商家，特別係咧係嗰啲線上購物嘅。商户咧就係打折促銷嘅時間嚟嘅，咁2009年開始咧就俾呢個購物網站淘寶同埋天貓咧就將佢呢一日咧就宣傳為狂歡購物節啊，咁啊慢慢咧其他嘅電商都紛紛加入啊，咁啊成為咗不分你我他嘅一個瘋狂買嘢嘅節日啦。咁就2013年咧就係有一個標誌性嘅，因為咧呢一日咧第一日咧就係中國嘅。網絡購物嘅數字咧，第一次咧超過咗美國嚇，咁所以咧更加咧成為咗，我諗有少少即係好似一種national pride 咁樣啦，即係大家要繼續推高嗰個銷售嘅數字啦。咁因為即係成為咗網購第一大國啦，中國從此就係、是。咁講下今年嘅情況先。咁今年咧就阿里巴巴當日咧，我諗大家都好記得嗰、那個即係晚會啦嚇，即係馬雲咧親自攞住支麥出嚟主持嘅。咁咧就系去到912亿人民币嘅，咁咧就喺手机上面交易嘅咧占68%噶，咁就有份交易嘅国家咧就有232个嘅，咁而成个网咧即系整个互联网咧就系1229亿，咁比起旧年系增加52.7%嘅，即系其实增加咗一倍，咁而包裹嘅数量咧就系呢一个。6.7亿个包裹嘅，咁喺11月12号咧就系、是、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咧就宣布啊，呢一个天猫主办嘅双十一全球狂欢节咧就系、是、创造咗9项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噶，咁呢个系新高嚟噶啦。不过咧就亦都有少少小道消息啊，话今年嘅数字咧又有啲水分嘅，有好多咧系阿里巴巴自己打出嚟嘅嗰啲单咧，其实系。咁是否屬實呢，我即係當然好難講啦。不過我自己嘅感覺呢，即係 gut feeling 呢，就真係覺得係嗰個普遍性呢就係強咗好多嘅，其實係。即係有好多我身邊嘅朋友呢以往都唔參與呢，今年都開始參與㗎啦。咁淨唔參與得返我一個啫，基本上就係、是。咁就呢、這個就係11月嘅時候嗰個情況啦。咁啱啱好時間，咁12月啦，因為12月未過晒嘅，咁所以恆指高低位暫時都未知啊。咁12月一定要講呢就係即加息啦吓。咁聯儲局呢終於呢就宣布呢就係會係加息㗎啦。告別咗呢個零息嘅年代嘅，12月就係聯邦基金利率呢就係介乎0至 0.25 厘，就調升到 0.25 厘啦。咁就調升到 0.25 至 0.5 厘啦，咁反映呢即係聯儲局都認為咧，美國嘅經濟咧非常之穩健嘅嚇，咁啊，而當日咧美股咧亦都咧係上升咗，即係超過100点嘅，咁就而亦都同時咧上調咗出年嘅經濟預測嘅，就預測咧就係呢一個會即由 2.3 咧增加到2.4%，咁失業率咧亦都會由即係會下降0.1个百分点，咁啊標誌住咧。就係、是、佢貨幣政策咧就邁向正常化啦，咁由2008年開始嘅一個即係量化寬鬆同埋就係零息年代咧，正式咧就步入呢個嘅終結啦。咁啊，標誌住咧就美國嘅經認為啊，佢認為嘅經濟咧就已經恢復翻正常咁樣樣嚇。咁但係咧就雖然美國完咗，即係但係咧個問題咧就是、歐洲咧就。加碼量寬，咁日本就印緊銀紙，中國咧又唔聲唔聲，都係印緊銀紙嘅。咁所以咧，其實整個量化寬鬆嘅年代咧，並未因此而過去嘅。咁所以咧，所有嘢都唔知道，但係只有一樣嘢咧，就係好肯定嘅啫，就係咧，就係嗰個資產嘅價格咧，睇嚟咧就會 更加大幅嘅咁样去波动，所以大家手上面究竟系揸 cash 啊，定系揸资产好咧？咁呢个大家一定要即系非常之小心去处理呢个问题啦。咁咧就今日亦都讲到呢度啦。咁啊，我哋其实会有下一节嘅，即系其实趁早已经录定咗先噶啦。啊，咁大家可以继续咧就系、是、收听呢个节目。咁我哋其实亦都喺未来嘅一年咧，都会继续即系喺古坛天地会咧系揾好多唔同嘅资讯，同埋咧有啲新嘅即系环节啦，介绍俾大家，希望咧大家到时多啲继续支持啦。咁我哋呢个时间都差唔多啦，好，咁啊，希望大家继续听下一节，唔该晒，拜拜。 This is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IBHK 网络电台祝你圣诞快乐。